哎呀，你看看，这天下大事啊，没有一档子让我省心的。 我说说冯的说，别瞎操心了，读报有立心呐。 话里话外，新闻书场，走着。 哎呦，您不说我倒给忘了，今年这话里话外， 11:01开戏。 朋友，您坐稳，立新给您说新闻。寒冬过去就是春，多吃虾仁儿和海参。那位说你请啊，啊，你看请了请了，各位朋友啊，别打岔，问你请不请客，哎，别着急，一会儿就给您上菜啊。但是在这个之前呢，没别的意思啊，接下来这条算是一个科学知识啊，这个也是一个文明观念啊。什么事儿呢？就是这个厕所呀，你说这饭点说这个，哎，今儿还真是啊，真应该说是啊。您记住，11月19世界厕所日，这不是玩笑啊。厕所是文明的象征啊。说您打那过去古代啊，什么古希腊、古罗马啊，咱们国家古代啊，古印度之类的，嚯，文明史光辉灿烂啊，还有金字塔，有什么这那。其实呢，这你要从生活史来说，那生活也是历史，老百姓家长里短，柴米油盐啊，这个吃喝啊，厕所，哎，你对，吃喝如厕都是文明，不能小看这个啊。你这个咱们国家这个最近这10-20年或者更早吧，开始重视乡间的这个厕所的建设。那城里呢一样啊，啊，你就说北京这些年，哎呀，这个城市变化太大了哟，这个那个，呵，高楼大厦呀和大马路啊，哟，商业区。其实呢，不起眼的胡同口啊，啊，楼群里头啊，商场、写字楼啊，饭馆啊，啊，你这公共场所这个厕所的变化，同样折射出城市的文明进步。哎，当然这个你说，哎呀，一说这个好像牙碜脏的哼似的，哎，对，是啊，又膈应，对啊。但是呢，就是因为咱们都膈应，哎，那这个厕所反正你进去之后都不用进去啊，方圆几里地之内大伙儿都膈应啊，都闻着了，对，嘿嘿，所以就说这个事儿啊，都来重视这个啊，这是一个卫生习惯的养成啊。你甭管是有没有疫情，嗯，大伙儿都得爱干净，自己家里干净啊，你这个外头厕所呀什么什么地方都得干净，哎，干干净净，这才是一种美好的人生啊。今天咱们来说一下世界厕所日，嗯，不展开说了啊，不展开说了。哎，对，呵呵，是因为该吃饭了。北京新闻广播午间读报节目《话里话外》，我是立新。用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这个听听 FM， 用这个直接收听北京电台全频率的节目，包括《话里话外》。啊，咱这个读报呢，在听听之上，还有一个聊天室。这聊天室是虚拟的，但是呢，人人都能够进来。啊，这里头有很多的热心听众朋友，咱们直播的过程当中，欢迎您来，咱们互动交流。啊，这个接下来呢，咱们就得说点这个吃喝的这个事情 啊，你这个天凉了是吧，这天一凉呢，哎呦呵，不行，得着不着吧，哎呀，这个感觉自己这亏得慌，是，嘿，饭馆吃饭去。哎呀，去了之后，呵，餐厅服务员啊，包括那个啊店掌柜的老板，哎呀，都呦呵，赶紧的摆手，出，快走走走走走，别来，干嘛呀，这还有往外轰主顾的，这不做生意了，不做生意，别人都可以，都欢迎啊，你别来了。哎，怎么了这事儿？这事儿发生在头几天，湖南长沙有一位小康同志看见视频了啊，白白净净的一大小伙子，看上去身量，哎，这个不矮啊，挺壮实。他干嘛了？就是这段时间啊，去吃自助餐，碰到一点尴尬的事情。哎呀，真是怎么能这样呢？不讲理啊！这个小康到他们当地的这个餐厅，自助餐厅去这个用膳去了。自助餐您知道，可劲儿拿，反正就这么多钱，能吃多少吃多少。当然，最好还是这个量力而吃啊，哟呵，别好，前脚出了这个餐厅，后脚去医院了，哎呀，不行，胃疼受不了，那你吃多了。小康不是，小康是留着富裕呢啊，人到这餐厅去，哎，很文雅啊，这哎，你看我这个啊，来，我吃饭，好啊，大概是这个美味吧，美味就是哎，收那么一份钱啊，然后您就拿盘子，您就去盛就去，哎，就行了。哎，去了这么几次，然后呢，被这个餐厅给拉黑了。拉黑啊，不是，就是拉黑，没别的意思，就是人家他来了，人说您别进来了，呵呵，这么着不欢迎您啊。虽然是主顾，但是这您别来了。哎呀，引起了物议呀，物议啊，大伙议论纷纷，包括这事儿，都小康肯定是有意见，都不高兴了。咱不知道人当地有12345没有。啊，你甭管有没有吧，他反正得反应，找媒体之类的。哎呦，和大伙一听，嘿，众口一词就指责这个餐厅，你这生意做得不厚道，怎么能往外轰主顾？你这不是好人，过去做琴行的往外轰主顾，那是大忌讳呀、啊，那都背不住。那家伙，那将来带点迷信，这当然旧社会了啊，带点迷信的说法，哎呦，这不行，都得关张了。你还、哎、你看。现在不至于，那你这个对顾客是谁呀、啊？是不是顾客是谁呀、啊？顾客是叶师傅他的老父亲，对吧？当然这也是迷信啊，哈哈，对，宗教啊，这是叶师傅的老父亲，啊，上帝，对，嘿嘿嘿，对，啊，就打那儿来的，借用了那个说法，就是顾客至上。那你这个能算是顾客至上吗？来了之后往外轰，往外撵，吃饭来了，不行，老板态度很坚决，不行，说着难受，我跟你说，他不能来，怎么了？我亏大了，这不行，他太能吃了。哦，啊，这么一说，媒体有点明白了啊，记者啊、哦，可能是吃的多一点。那你这也不对呀、啊，你这说好了一个固定的。这个数额的这个饭费，啊，甭管是58、68，是多少钱一位吧，然后人家敞开吃，能吃多少吃多少，这不你规定的吗？你这个那人家小伙子多吃点怎么了？怎么正长身体呢？小康师傅也是啊，我没有吃太多呀，怎么了？感觉很就是很冤枉，很委屈。哎呦，眼睛里面都好像那个都有那个啊眼泪花似的啊，在眼睛里转悠。哎呦，我怎么了？我能吃多少？可说呢，大小伙子，怎么了？吃多少啊？是不是啊？怎么了？是啊，三斤猪蹄儿。三斤猪蹄儿是吧？啊，记者还给他算的三斤。其实说实话，这猪蹄儿啊，你要是吃了之后，猪蹄儿里头也就点皮肉，蹄儿嘛，你肯定骨头你是不能吃了。那是的，你看三斤也不多，三斤也就丁，把这骨头去了，也就丁差不多一斤多吧。啊，你看这不叫事儿啊，三斤猪蹄儿不叫事儿啊，是七八斤 对儿虾，七八，哦，这就是它，但是对儿虾它带皮的，你把皮呀、啊、掐头去尾去了，它没多少。对儿虾这不叫事儿，里面好，虾里面都有水分的，那不算啊。羊肉串啊，秒光啊，因为人家那自助餐啊，他那个上的那个菜啊，是那个哎，就等于是一锅一锅的给你端上来，然后搁在那个一个啊餐厅那中间的那个区域啊，然后大伙儿去拿着盘子去自取啊，然后这羊肉串呢也是上一锅啊，一锅烤得了，甭管是烤的是炸的，哎，哗给往这一搁，大伙儿这个人拿两串，那拿三串啊，这位呢，这小康同志直接把锅端回来了，哎，哎呀哈，不只是餐厅服务员吓坏了。其他顾客本来还想着啊，那什么，哎，好像哎没太吃饱，我去拿点羊肉串，要没了，眼见着端上来，好一会儿功夫，空锅给送回来了。哎呀，嚯，哎呀，这那不是那位说，这太能吃了，是啊，就这事儿吗？啊，是能吃是好事儿啊，但是呢，这个还得注意身体啊。你这有时候这生活当中有些事情啊，你听着，哎。好像可乐或者这没法想象还有这事儿，哎，真有这事儿，真有听错了听差了音儿的，就为这吃饭这事儿，好家伙，不依不饶，找当地公安机关投诉报警，你们这警察太不像话了，怎么了？你看我招谁惹谁了，是不是啊？好么样的，大街之上没招谁没惹谁，这警察执法对吗？执法对，但是他为什么不让我吃饭？你说你小点声，不是我小点声，是那位。这真事儿啊，前段时间广西柳州这个姓啊是那个秦啊，秦就是那个谭啊啊，谭富英那个谭啊，把那个偏旁部首去了，剩下的那叫秦啊，那个、字念秦啊，也是个姓。哎，这位小秦同志，他怎么了？哎呀，气坏了，呵，哎，好家伙，气的哈，哎呀，不行，打电话110、119、120，啊，还有哪儿？哎，10086，哎，好嘛，热线电话让他打了一个遍，12345，没完，找12345，反应什么呀？交警他干嘛了？他执法，你等会儿。人家问他交警执法怎么了，对不对呀？对，你那么大气性，你反应他干嘛呀？但是他不让我执法，你假呀，你小点声，怎么回事啊？他呀，这姓秦的违章停车在路边，交警呢过去给他贴了一罚单啊，然后呢他拿这罚单得去交通队得接受处罚呀。啊，这过程当中呢，交警同志教育了他几句，批评教育啊，说你这个呢，这个，这样啊，这回呢不是什么这个很重的这个啊违章行为啊，这个从轻处罚，但是呢得说你一句是吧？因为你这个也不是一回两回了，上回就跟这儿给你贴一条，你又来了，是吧？你怎么不长记性啊？这个罚钱扣分是小，关键你得。遵纪守法呀，是不是啊？啊，以后不要违章停车啊，你以后得注意点。这个他们可能，这个我不会学他们广州广西柳州当地方言，广西柳州简称广州啊，广州方言，其实广西话跟这个广东话差不多，都属于南粤的啊，都属于他们这个粤菜啊，粤菜系的，对，差不多吧。不知道他们这方言是怎么表述的，这主是他没听清啊，还是怎么着？好，没完了，警察呀，他太过分了，他不让我吃饭呐，你罚我就罚我，你凭什么不让我吃饭？哎呀，顶底这个就接受他投诉，这部门没弄清楚，我说你说清楚了，他怎么就不让你吃饭？他就是不让我吃饭呐！这几天我愣是没吃，我热的前心贴后背，我就想啊，找个自助餐厅，三斤猪蹄，行了，七八斤对虾，哎，行了，哎呀，我走到大街上，我看谁脑袋都像烙饼啊！行了， 至于的吗？他不让我吃，人家说让你以后不要违章停车，是吗？是这个意思吗？你哎呀，行了。关键他这搅闹人家这个投诉，后来人说得了啊，违章那处罚咱们另当别论，你该是交罚款交罚款啊。另外呢，你这个啊，你这行政拘留5天，哦，这么一听，小秦倒是满意了啊。为什么呢？你看有地儿吃饭了，嗨，真够呛。可说呢，啊，这个吃饭啊，有时候是能够反映出人间冷暖，也不是咱就非得赶着饭点讲吃饭的事情，那不之前还说过厕所的事吗？哎嗨，不提那个啊，就说吃饭。人间冷暖，河南开封说有一位啊，在那医院里头，医院里头呢有一位乔大哥，这乔大哥是医院里头，他是家人住院啊，这个他得这个陪住。现在这医院要是这个家人陪床啊，跟过去还不太一样，赶到这个疫情啊，人家这个防控的要求说，你这家人要是住院了，那么你们家呢出一位，而且呢这个呢一般的来说啊，一般情况下这就不能替换了啊，就是这个家属要这个给病人陪床，从头陪到尾，从入院哎他就陪，然后出院也是他，中间咱就别换人了啊，因为你这换人的话呢，他中间肯定他还得麻烦啊，恨不得又得测核酸呐、啊、什么之类的，哎，就是你了。所以这位大老乔呢，啊，乔大哥他就在这医院陪家人跟这儿瞧病，啊，一来二去呢，哎，就发现呢，他们家这个老爷子啊边上住了一位老人家，说这老头挺奇怪的。也是跟这儿住院，说那个大夫说等着这个什么呀，哎，这个。检查得了之后呢，给他安排做手术，哎，就这几天。这个大老乔发现这老人家别的不说啊，这一日三餐，嘿，怎么就好这一口啊？他住进医院之后，人家肯定会问啊，您得订餐啊，啊，那个病房都是那个人家医院给做的这个啊病号饭。一日三餐啊，当然给您发饭票，还是现在是饭卡什么之类的啊，哎。这位老头这老人家不要，没有，我自己带着啊，我不需要。哦，那你自己吃啊，我自己弄啊，就是弄点什么呀，起先大老乔也没关心人吃饭干嘛呀，哎，后来发现每天一日三餐离不开馒头，而且还不是说咱那馒头和啊腾热了之类加了人给送来，没有，就是凉馒头，自个儿带的凉馒头，那可不，搁的时间长了以后，老搁屋里头，他那都硬了，啊，那上都破皮了，啊，不像人家那个吴老师做那馒头似的，哦，就咱们热心听众吴老师特别能做馒头，啊，在山西插过队，你看看，哎，就对这个扁食，这个面食感兴趣，啊，拿手。做馒头，对，这位老大爷呢，他这馒头估计是外头超市里买那刀切馒头，搁不了几天，倒不是说不能吃，没说嘛，他硬了，硬了之后，老头呢就打点热水啊，然后拿这馒头啊掰一块，在这水里面蘸一蘸啊，弄的这个面糊了，哎，弄软了吃。说这白嘴吃馒头，这是白馒头嚼着嚼着有甜味，那老吃也受不了。自个儿也不打哪儿，家里头带着一罐子酱，哎，就拿这馒头，就是哎拌着这和着这酱啊，就着热开水就开始吃这个。哎呀，一天两天对付着行，他跟这3天5天就住的时间挺长。这时候大老乔注意到了，这老这么吃，这上年岁人又赶上冬天还住院准备做手术，这营养不够啊啊，怎么回事？就问他。说那个我说啊，这位老张啊啊，这位先生亲了，你说听这个老爷子这底气，这馒头应该吃的还是可以，嗯，营养够了。我就说，人家说您怎么了？这家了孩子，哎，孩子一个是也困难， 啊，这个也是他工作忙啊，也现在不是也不让来看吗，探视什么之类的，这就只能是我就哎就馒头将就对付着别介呀。想到此处啊，这大老乔看看自家的老人，将心比心，哎一声长叹，打兜里摸出100块钱，啪塞在这老爷子手里。老头不要，哎，干嘛？别，不要这样，你这干嘛？你这都太客气了。不，你听我说，没别的意思啊，没有别的意思，啊，这钱啊，说实话，这不叫事儿。我不也是没卖啊，卖了房给您钱吗？嗨，我就说这钱不叫事儿，哎，您呢，回头给自己或者外头买个什么鸡汤面呢？啊，给自己加个鸡腿儿，哎呀，你看改善改善吗？吃饭这个事情，吃饭里面有爱心有人心。你看山东，哎，老山东是吗？山东那个地方淄博，说是啊，有那群众，当地群众，这头段时间也是，这个月的上旬的事情。打电话给他们当地警方报警，哎呀，我雪呀，我雪亲二爷，您来看看吧，二爷呀，二爷啊，哎呀，亲二爷，哦，民警姓秦啊，对呀，骑着你那个黄骠马，背着你那个锏啊，马踏黄河两岸，行了，您啊，装备上了啊，就得让警察过来看看。看谁呀、啊？说街上有一个神情恍惚的男子，穿着打扮不像流浪汉，穿的挺立正，但是呢，说话颠三倒四的，言语不清，啊，好像还就这个在这大街上瞎溜达，啊，说头天就跟这溜达，溜达一宿了，这人干嘛的呀？警察呢就来到现场，啊，就跟这位就聊啊。聊着聊着啊，这个聊明白了啊，开始说不清楚，嗯、 我是没事，我这心里难受，哎呦，我 这怎么了？你这是，你是为什么？你这是起先认为他呀是不是智力上有点什么障碍？后来发现不是，这人气迷心，就是这一口气上来下不去，这一口气上来没出去啊，一口气上来嘎儿。打一饱嗝出去了，啊！但是呢，他没上来，下呢他也没下去，这口气呀、啊、就堵在这个肺管子这气管这地方，啊！时间长了，你想，哎呀，我就这么形容啊，这当然不是很专业的医学上的判断，这位就是跟家里人闹了矛盾了，啊，吵了架之后，这脑子嗡乱了，然后就上了街了。起先，哎呀，好家伙！说什么都听不明白，他说什么别人听不明白，别人跟他说什么他也不太明白，慢慢的警察好言相劝，这算是明白点了。哎呀，民警说，我说你这个人呢，你怎么了？这是你给家人就闹点矛盾，这何苦来哉？你还赌气，还离家出走，你这不应该。这是走回去。 我跟你说二爷，我不二爷，我跟哪儿都不去。 警察说，你怎么知道我行二啊？还二爷，你别这么叫啊，我人民警察，我不是 这说你这说骑着黄骠马背着锏， 哎，行了，没有那装备，走。警察又是连拉带拽，又哄又劝，把他给带到派出所了。 哎呀，我跟你说吧，我 不是你说你是一会儿你回家不？ 我回家，我自己回去。我您这一说我都明白了，但是我现在啊，我可能动不了。 动不了？怎么了？ 我在外头，我两天了，水米没打牙，我这不行，这虚的很啊，家腿肚子都转了筋了， 腿肚子转筋就抽筋儿，还真跟这没吃东西，再加上天冷有关系。民警一听，那行了，那这个哎，我们这有食堂啊，我们食堂开了。哎呀，不行了，这个食堂你是不改趟了啊？为什么呢？啊，这个早饭是吃过了，午饭呢也完事儿了。比菜了啊，晚饭那还得好几个小时呢。 哎呦，不行，我是不行，我头晕 啊。那行了。民警一听有办法了，你看看，你这不是在哪儿啊？你不是在咱们山东吗？哎嘿，到了食堂， 跟那个大师傅央个啊，有那个现成的没有？有大煎饼，大煎饼现成的，山东大煎饼，呵，锅盖大小，哎呀，这回也是打算打着上午的时候，大师傅高兴啊，这煎饼摊完好，磨盘大小，哎，呵，哪有那么大个大煎饼啊？好家伙，嘿，那皮儿是薄的，特别的薄，哎，拿那个山东大葱，嘿，山东大葱，嘿，然后弄点那山东大酱，哎，跟这个煎饼里头卷得了之后，拿回来给这位啊，给这位仁兄，来，你也吃这个山东大煎饼，哎呦， 太好了，真不错，哎呦，您把那酱再给我多加点儿， 哦，对，是得搁点酱啊，你看，是不是啊？还是好人多，必须的，心闻一口清。党的二十大代表选举工作开始，辽宁新增七例本土确诊，均在大连。立心接茬对您言，知心话儿听我谈，谨防来者就不善，善意背后是谣言。肯定有朋友说，你看你这人老瞎琢磨。是啊，老瞎琢磨，我们就不瞎琢磨，是吧？啊，人家网上那个微信的小号说什么我们就信什么啊，那都是善意的啊。是啊，哎呦，充满着善意爱心就把我们给骗了，还好吗？有这事儿可不有吗？人民日报说的啊，警惕啊，有些个善意甭废话啊，他那不叫善意，那都加了引号，人家报纸那文章就是加了引号的善意，其实啊那就是谣言，用善意的这种口吻，哎呦，掏心掏肺的，哎呦呵，充满了人文之关怀，哎呀，你们可是不知道喂，这个那个哟，我告诉您说啊，有的它是这个内容本身就是谣言，有的内容本身不是谣言。有吗？有，是这马氏吗？是，但是呢，他为了这个狗的，狗的啊，狗的，北京话，狗的，您那眼球，啊，您那眼球太珍贵了，专门网上有一帮坏人就要狗的您那眼球，听着太吓人了啊！是啊，您琢磨琢磨是什么意思？就是为了吸引您过来关注关注，哎，关注过来，看这个，点我，哎，至少赚您点流量。往多了说没准啊，哎呀，你他边上人家下头有小广告，哎，来点这个，哎呀嘿，买了鸡蛋免费送鸡蛋，您听这是人话吗？买了鸡蛋免费送鸡蛋，到时候您也不知道那鸡蛋是你买的还是他送的啊，就对呀、啊、买的没有卖的精，永远是这道理，更何况有些不法商贩他就憋着用这种方式坑人，本身那消息可能是真的啊，就是打个比方啊，比如说这疫情哪哪哪又有病例了，或者什么什么情况，但是呢他给你把这个人家疾控部门对外宣布的那个开会的那个啊，就那大姐姐说那些事儿啊，对，他是给你把这里头的那个东西本儿单瞪出一条来，然后给包装，哎呦，你可不知道啊，这一个人传染的，好家伙哟，让他一说邪乎了，哎，他这就是在这原文上做文章，人家原文的意思，实际上他因为给这个烘托渲染了一番，其实是走样了，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你要往回倒找寻他，哎，你怎么这么说？哎，我没说错呀。人家应该是疾控中心，人家开发布会人那么说的，有错吗？他就不说，在那里他又是惊叹号，又是感叹号，又破折号，好家伙，哎呀，好，标点符号浪费者，就那就是说他呢啊，到后来大伙一看，哟，你看这疫情，我的个妈哟，别下楼了，别出门了，别开窗户了，别开火做饭了，是啊，那您就饿趴下了，所以我就说，尤其是网上您得加个问号提高警惕的，就是那种哎呦包装的跟什么似的，呵，知心大姐姐， 哎呦，知心大哥哥，知心大妹妹，知心大姑奶奶啊，各种的托付，尤其是这种的，您是得特别的小心。哎，对溜，京剧里头就有这样的。是啊，嘴上一套好，心里想的一套，善意的谣言，其实那就这都不叫善意谣言。说白了啊，没有善意的谣言，善谣言都是恶意的，他那善意是包装出来的，是伪装。哎，这有个成语，京剧里头还真有这个人，笑里藏刀，谁呀？你看看，这是击鼓骂曹，嘿，杨宝森先生拿手的。哎，你看这里头是吧，这就是击鼓骂曹吗？对了，抓紧时间再给各位说点新闻。今天的北京青年报说了啊，宁夏全域，宁夏回族自治区全域恢复为低风险地区啊。你看看，说是甘肃啊，18号起有序的恢复各的医院门诊。那么黑龙江呢？对，黑河已经有99个防范区调低了风险等级啊。您看这个，经过大家努力是吧，咱这个疫情啊，明显的这个啊，应该是稳定了。哎，这挺好，这挺好啊。当然这个还是得多穿衣服。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北京青年报言道，强冷空气周末来袭，记住了，22号星期一吧，最高气温就4度啊。哎呀，您得多穿呐啊，穿多了之后啊，踏踏实实过来听读报啊。啊，这儿暖和。对了，不多聊，感谢各位收听，接着来关注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正经快报和新闻天天是见天的见天天天的谈。哎，周一聊天室见了您嘞。